嗨，你好，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这期话题从标题看就很开心啊，说说迄今为止你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 对，虽然说就是平时也会发生一些很高兴的事情，但是我相信哈，你总会有那么几件印象很深刻的，你真的很开心很快乐的那种时光，那种时刻， 就是对，一定要对比一下，有一个 best 的哈。 今天就来说一说大家心目中 best 啊 number one 那个 best time happy time。 对，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呢，来自不靠谱组合的一首歌，叫做请吃饭的关系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努力努力，寂寞犀利。他说呢，每天都很快乐呀，就进来吧。说最快乐的是这几个月在家享受异地恋，知道总会相见，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的期待。真的是很撩拨心弦呀。哦，就是期待爱的那种感觉啊。 翻着对面的你，一口一口吃它跳动的心，你是不是也对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关心。 我家那只猫他说呢，去年还没有毕业的时候，和舍友每天都有事情可以聊，什么好看的学弟学妹啊，与老师之间发生的事儿啊，某人总想着恋爱啊，可以随便开玩笑，但他们都懂你的梗，每天一起吃早餐午餐回宿舍，中间还不停的在那哈哈大笑，现在想起来都有画面感。 就是和室友啊和闺蜜在一起的这个时光啊，觉得最美好。 那是你遇到了就中国好舍友，因为如果你一旦遇到一个气氛不那么好，或者是性格跟你不太合的话，那简直就很糟糕的一段时光。 对啊，那就只能搬出去住了。 大家好，我是莫大人，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正式地向你们介绍我的新书了，失眠酒馆，写给深夜所有人的晚安故事。编辑在封面上呢，称它是微醺版的深夜食堂，我觉得很贴切，现实中确实享有一间只有凌晨开张的酒馆，进来的人不问来处，不聊归途，围坐一起或孑然一身，可以攀谈也可以沉默，如果谁有故事讲讲，那我愿意请你喝杯好酒。而现实里我有许多别的角色，电台主播，自媒体人，音乐人，旅行博主，出专辑，开演唱会，走遍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和无数人擦身而过或久别重逢，没能成为酒吧老板，但有幸打许多人的世界路过，听闻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。活在17岁那场恋爱里不肯走出来的貌美女孩，在社交软件里不打不相识的程序员和产品经理，青梅竹马从校服到婚纱，活成现实版江直树与袁湘琴，落魄歌手和忧郁症设计师的半路情缘。柔软的地方总有柔软的事情正在发生，我把它们记录了下来，那些照亮过我的，也希望在每一个漫长的夜晚成为你头顶的星空。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，在我这儿你不是。 这本书呢，现在在当当网发售，你可以在当当网里搜索莫大人，就可以找到这本书了。书名就叫做《失眠酒馆》，写给深夜所有人的晚安故事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，快把我的故事带回家吧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冰心的《星空下的爱恋》。 嗯，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浪漫啊，很有这个小时候谈恋爱的感觉，一定要在星空下，两个人这个背靠背啊，或者是坐在一起看星星。 嗯。天空繁星点点，丘比特的爱恋 属于我们空间。爱喝牛奶的芦荟。他说，我觉得没有最快乐的时光，而是最好的心态。如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，对自己目前坚持的事业无怨无悔，对生活中的难过及时消化和排解，那每一天都会很开心。你说呢？还真是这样。 对， 开心是一种心态。 是玉姑娘呀，她分享了一个瞬间一个片段，她说今天回老家呢，奶奶一路上打了好几个电话问到哪儿了，然后呢到家没看见爷爷，我问奶奶爷爷呢，奶奶说在客厅看电视嘛，一直叫我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，看见你在路口来了他又跑去看电视了，爷爷太可爱了。 嗯， 就假装不关心你，但其实一直在背地里想你啊，催你念你。 哎，好甜啊，这种真的是。这个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 对， 全部都浪漫还原，你的手牵着我走下夜海边。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都快成我们的御用投稿人啊，他说前方狗粮预警啊，自从有了他每一天都很快乐，生活很苦但有了他就是很甜。 为什么我们每次节目都要听他撒狗粮呢？ 我们一起来打他啊，围堵他。 嗯。北命南围，他说大学毕业快一年了，工作也已经尘埃落定了，谈了五年的恋爱却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没想到啊，最快乐的时光可能是工作后，心里对快乐的定义悄悄地发生了改变，自己却不知道。表面在笑，内心却在哭。我本想说我最快乐的时光是我高中跟好朋友一起上课偷偷看小说，高考前他教我数学题，可是啊，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别那么幼稚了。 要看清现实啊。 看来这个朋友呢，进入社会遭受过社会的毒打，就确实是会觉得说小时候没心没肺的那样是很快乐的，但是 又回不去了，觉得很幼稚。 对，我相信每个人内心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，是吧？ 嗯， 不知道大家对快乐这两个字的定义是怎么样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邹念慈的《白日梦小姐》。一双姑她说初一吧，朋友最多最优秀，成绩排名也是最好的，也得过奖，当时我也是内向的人，他们却主动找我聊天，真的好幸运啊，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上台表演吉他，是经常被老师提到名字的学生，上课经常被同学们提起来调侃，原来我也有过光辉历史呀，但现在也挺开心的，有喜欢的东西，有追求的目标，也有最好的朋友和家人。这个提一提当年勇啊，曾经也是一个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啊，经常被老师和同学们提起。 我就很感兴趣了，我好想看看这个风云人物的这个样貌，能否po个照。 春天来了，梦也该做了，夏天 看这个朋友，他叫三井大魔王，他写的还蛮长的，也是很用心的在分享自己的故事了。他说只要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呀。高一初见那个女孩就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，在灰暗的人群里呢，一眼就认定了彩色的她。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通过手机聊天，白天呢讲题打闹，就这样一直暧昧。后来确定关系了，他说他对我也有好感。高中文理分班，我们被分到了兄弟班级。从班级门口过的时候呢，总会有人起哄。高中三年分分合合了七八次，每次他说和好，我都屁颠屁颠的开心的不得了。到了后来高三也是最后一次和好，因为有他在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压力。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每天晚上给他讲题，陪他散步了。现在已经分开两年了，回忆如糖果，越咀嚼越甜蜜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跟你说，李莹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，希望快乐常驻你身边。 嗯， 好、分开了，我以为他们会最后还在一起呢，但已经分开两年了。 嗯，就是青春里总会有那么一个如彩虹般绚烂的人吧，然后点亮了你的灰色的青春，只有他是彩色的，然后每每想起来都是最美好的回忆，挺好的，有这样一个回忆。 喜欢一个人就好像能够在他身上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一样，就是就算人再多一眼就能看见他。有害怕吗？有点害怕， 感觉被监视了似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何景欣的《若你伴我》。 西西任性了，他说呢，大学刚毕业在济南的时光吧，大学同学在一起租房子，下班一起逛露天的菜市场，和卖菜阿姨讲价，人多一起做饭特别快，围在一起吃饭聊公司的八卦，休息了一起搭学哥的车去郊游烧烤，下班晚了呢，一起在外面吃大排档喝点啤酒，然后去 KTV 嗨，一起唱奶茶的后来，那时候真年轻呢，很怀念年轻时候的那段时光啊，一帮人混在一起的日子。 我发现大家分享的都是就是跟朋友啊，跟其他人在一起团聚玩这么一个气氛，是吧？因为当你进入社会后，一个人租房啊，上下班没有朋友在身边，确实是这个对比特别鲜明，很孤单了。 对，其实说到最快乐的时光，我也想说一些啊，可能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，就是特别怀念我们一起这个在酷我工作的时候，就每天坐班的时候那一帮人一起做电台呀、然后一起这个每天一起出去吃饭呀，还有经常一起去旅行啊，就这样的日子，我觉得还蛮有回忆的， 就是 很热血。 直接说你就想萱草了呗，就每次最怀念的不就是跟 日光是吧？ 对，跟萱草一起共事的日子。 哎。如果没有萱草的话应该会更完美吧。 这句话可以删掉。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泰国玩了嘛，你还记得吧，大夏天挺热的、 还有什么文莱呀、马来西亚呀、 对对对，就刚才你说泰国，我看到一个听众的留言，他也是跟泰国的经历有关啊。他叫青青的、他说去年在泰国做汉语志愿者教师的一年是最快乐的一年，遇见了可爱的学生和一些很好的同事，很开心能够遇见他们。 嗯，就是又做了公益，然后又能出去玩，还能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和人啊，真的挺好的。 对，你知道他这个说汉语志愿者教师啊，这个职业我之前有认真的考虑过，就他那个叫做对外汉语吧，每个咱们国家在其他国家都有那种孔子学院嘛，就是你可以申请去当那个教外国人汉语的老师，然后呢国家可以帮你安排一系列的事情，我真的有考虑过，但是主播事业 老了可以试试， 耽误了我有时间的话以后可以去试试看哈。 下一首歌来自 Emily 的《大声说爱我》。 嗯，一首老歌了，但是还是很好听。 对对对， 现在的孩子们都没怎么听过，就是我们上学听这种歌的时候，就那段时期出的歌。 居然还有人说是高三，哎，他说呢，累是真累，充实呢是真充实，喜欢组内的欢乐气氛，那时候真的是开心又难忘。其实我经常听到有人说，这个我人生知识储备最高，这个最有文化的时期就是我高三那一年，之后就是走下坡路了，一边走一边丢。 人生智商的巅峰呢，什么都懂哈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 对 文科理科什么都知道，然后那个卷子还能写出答案来，你现在让我考高数完全就答不上来了。 对，真是这样，数学题我一个都做不出来。 是，但是我觉得呀，咱们上学学那么多知识到现在忘了也不是说一无用处，我是觉得学习的是你一种思考的能力，思考的方式，还有接收新事物的那种能力，我觉得是一种无形的能力，对吧？你要是说具体说多少知识，那只是表面的一个东西。 就是我连高考我都挺过来了，而且我还成功的上岸了，那我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？人生。 对啊，就算以后考研考博，你再拾回来高考那套，对吧？那种知识体系，那种学习刻苦的劲儿，哎，也能够成功的。 对。一个没有故事的人，没有故事你在说什么呢？他说肯定是去年毕业答辩以后到入职前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了，其实是和之前毕业论文的折磨相比，这段时间没有学业压力，没有工作压力，每天就是睡懒觉和约饭，唯一忧伤的就是体重直线上升了，就是刚好经历了那个最艰难的时候啊，然后挺过去之后那个放松的那一刻，就是跟前后对比非常大嘛，然后也不用工作也不用学习了，学的那段时间很快乐很开心，如释重负。 对啊，这个人生的反差太大了，一时竟难以接受啊，重了。 对对对， 萱桃也胖了，胖了好几斤。 是吗？就是最近疫情在家里待着确实是这样，就大家几乎都胖了。 你知道吗，我昨天买衣服嘛，就是昨天那个我代购了一件 T 恤，那个卖家说您的衣服到了要给您发吗，我说不不不，我说你帮我换一个大一码的，我说我现在胖了几斤小码应该穿不了了他说好的 心酸啊。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Rebuff 的我唱情歌给你听。 嗯，这首歌也很好听啊。 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 一个有点理想的文科生，他说呢，去江西九乡市支教，和七个小伙伴在江西过了年，他们给我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生日，学姐亲自给我做了蛋糕，和学生们一起在小操场做游戏。有一个小孩呢离家出走了，半夜三更呢走山路去找他，嗓子都快喊哑了。好多好多事儿啊，2018年的寒假是我人生中最最最难忘的时光了。 嗯， 支教不错。 记忆每个角落，你说过会一直都陪着我，得过手说你爱我。 柯基和短腿猫，他说大学吧，有吃有喝，玩玩学学，拿一拿奖学金了，出去旅旅游啊，社团活动一下，学个乐器，做个电台，参加个辩论赛，主持个大赛等等，不挺好的吗？有几个知心朋友谈天说地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哦，这个热衷于学校这个活动的一个人啊，看来也是个很有才华的孩子。 啊，我觉得大学的时候如果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业余那个兴趣啊，哎，真的过得能够很充实的。 嗯， 真的要看自己了，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。 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把握好在校的美好时光。 嗯，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心，你会发现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 会飞的小仙仙，他说呢，因为这个疫情啊，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是我记忆中最长的一次了，全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，每天过得都很充实，以至于收到可以返程上班的消息后呢，内心都有很多的不舍。那段时光真的很快乐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喝玩乐真的很幸福。 嗯，对，其实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，好多人都在说好像就是这次放的超长的假期吧，虽然有疫情的恐惧，但是突然给了自己一个休息和充电的时间，觉得还蛮好的。 对啊，我也是很难得能够在就是父母啊老家能够待将近一个多月两个月，快两个月，就之前都想没想，想都 不敢想这种事情，因为 你要在北京工作嘛，你要生活，你不可能说在老家待那么久，但是这一次疫情就给了所有人一个这样的机会，能够待在亲人身边是吧，每天朝夕相处啊，哎，又重温了那种小时候跟爸妈在一起的那种美好时光。 对，其实只要不打架就谢天谢地了，不吵嘴就好了。 是的， 你知道就算大雨让坐着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，受不了看着你被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，你是我今生未完成的歌，唱不到结局却又难以割舍，看你侧脸的轮廓在灯火中一抹，模糊了记忆每个角落。 再说最后一条吧，其实跟我们有关啊，文夏之意，他说最快乐的日子呢，莫过于初中时每个周末回家都在 MP3 里下好更新的酷我音乐调频了，在睡不着的晚上呢听了一遍又一遍。现在都大学过一半了，想起当时躲在被窝里想笑又忍着不敢笑出声的样子，都觉得那时的自己好可爱啊。 嗯， 真好啊，是我们的听众啊，和我们有关的快乐的时光，真的很开心啊。其实想一想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也都是和大家一起相伴的日子啊，每天为大家录电台，然后一起交流啊，一起分享自己的开心和不开心，快乐和忧伤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吧，沟通了我们。 对啊，就每次看到大家的留言还有一些回复，就觉得你的想法你的声音有共鸣，有能够被人听得见，还能够给你发回来一些就是，嗯，怎么说那个回音啊，我就觉得挺好的， 有反馈啊，这种互动才觉得有意思，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能用这句话来讲吗？ 嗯，好了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说了很多大家快乐的时光，我觉得我都被大家感染了，就本来心情不是很好在这个阴天啊录节目，但是呢我反而心里的阳光都要驱散这些阴霾了。 啊，你不说我还没发现今天确实是阴了一整天啊，马上要下雨的感觉又不下。 嗯， 对对，特别委屈心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你委屈什么？人家天不下雨，你委屈什么？ 哎呀，开个玩笑啊，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晴天啊，每天都开心，每天都是快乐的时光。那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大家呢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，每期话题征集呢都会在这儿分享的，期待你的故事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，下期调频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